而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共同落实好协议。美国福士新闻报道，美国政府计划恢复对世界卫生组织的部分资助，将会支付同中国相同的资助金额。报道说，美国政府草拟一封准备至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五页长的信件，说日后的资金将会减少至同中国一样。若果中方增加资金，美方会考虑增加相应资助。美国去年提供大约四亿美元的援助，如果美国将会提供同中国相同的资助，将会是旧资助金额的十分之一。報道又引述信件說，美國認為世衛雖然有缺點，但仍然有巨大潛力，希望在目前全球危機期間能夠發揮作用，因此決定繼續同世衛合作。美國政府同時呼籲世衛改革，包括設立審查機制和公開報告成員國遵守國際衛生條例的情況等。報道引述白宮一名高級官員說，總統特朗普已經同意簽署信件。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在碧瑶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星期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去收费广场。受到车都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多，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去返将军澳亦都是车多架，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处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在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青山道因为水雾急收，咁而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对开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系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炎炎夏日，冲破高温大气，踏破炽热大地，用音乐寻找太阳力量，奏出热情乐章，编织出完美火辣音符。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夏日诚意作品音乐集。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星期六嘅时间又有我哋出现啦，你好 ，Hello，Hello， 嚟到5月16日啦，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直播室入面咧，有的神，有思培，仲有我莫莉，电话中有头先嘅阿乐， 系大家好， 喂你好啊，喂今个星期其实我系含住啖怨气得啦，之后 OK 明白，知道 OK 唔该， 大家都好好。 系啦， 喂，问完完未啊？ 我今个星期其实真系俾人问候，系今个星期俾人问候， 就系今个星期先俾人问候， 就系平时都唔多问得咁出面啊！今个星期问候到 指住你问候你， 真系啊！ 哇，咁 因为咧，我今个星期咧发生咗一件事咧，就系咁我就同屋企人啦落去买嘢食咁样啦，买入啲货咁样啦。哇！喺個超市入邊，咁即係大家都知啊嘛，可能有啲人行埋嚟，你迎面 feel 到佢，咦佢想過喎，咁你都會縮一縮開俾佢過啦。加上嗰個男士咧，佢其實搬緊一個貨嘅，咁佢搬緊一個貨，見哇好重喎，咁我縮開少少俾佢過啦。我一縮開嘅時候，佢同我只有一步嘅距離，然之後個男人咧就定喺度唔喐喎。咁我就即係我已經側咗身啊嘛，我膝平側咗身啦，然後我就想即係轉唔切啦，發唔到力啦，個男人就咁樣。对住我就好大声咁讲，佢就猛噶，跟住就嘟粗口几个字咁，然之后就闹啦。咁然之后咧，我嗰下就我身后系屋企人，咁我就忍住啖气，我冇出声，咁我就行转身，我就行开俾佢过。咁点知原来佢嗰个货就摆喺我脚底，即系我停嗰个位。咁跟住佢落完货之后，就一路粗口咧，谩骂咁闹，系硬意嘅，而亦都系嬲嘅我。咁但系即系我就谂住屋企人喺度，咁啊费事啦。咁但系嗰下嘅尴尬咧，系都未完嘅，因为系全个超市入边咧，啲人咧都查一查下咩事。咁落楼梯嘅时候咧，我都仲闹紧嗰条友，仲喺度哔啦咁啦。咁我就哇，即系呢度怒气咧，系我抒发唔到啊！我落街咧行咗一阵时候先，哇，真系算啦，唉，释怀啦，算啦。可能佢都重嘅， 可能佢压力大， 佢都压力大，佢都辛苦嘅咁样。咁跟住咧，我就将呢件事同一个朋友讲开啦，佢就哇。呢件事都幾怒啊！即係我哋覺得哇咁醜怪嘅咁樣。 因為周邊嘅人就係聽到佢大聲嗌一聲，而唔知道成件事 係 點。 係啦，但係就矛頭望住嗰兩個目標。係 啦， 係啦，咁就係我同埋嗰個人。咁然之後我都算數啦，過咗去。咁我同我 friend 講，講完之後，我 friend 話有一次佢仲核突，喺一個嘅商場入邊聽到有人粗口謾罵喺佢背脊。闹，佢转身一个横边锤咧 ，ban 咗人哋一下，手唔知 ban 唔知手定系面就 ban 咗人一下，之后就指住人哋闹，对方就话：你傻噶，冇啦啦打我，我都冇闹你。即系原来嗰个唾骂唔系话佢嘅，系话佢过咗佢前面嗰个人嘅。然之后佢就终于喺嗰个地方就同对方展开骂战，即系佢错手刮咗人一巴定唔知打咗人一下之后咧，佢仲要骂唾骂人哋，人哋最后还击嘅时候咧就话其实我唔系话你。 尴尬 啊！跟住佢话：哇，真系尴尬到不得了喎！ 咁会唔会道歉咧？嗰下道歉，跟住就了事咯。 佢第一下先 sorry 嘅，佢对唔住，我以为你话我。佢 sorry， 你打咗我，你 sorry， 即系开始。 佢其实系无心嘅，佢唔真系出手嘅。 大家都无心嘅，即系大家都唔系嗰件事入边，只系咁啱 click 到变咗同一条线啫嘛。系啊，所以我就哇呢单嘢我真系又怒又嬲啊！你哋咧，你哋会唔会要经历过呢啲？即系冇得发泄嘅，其实 问咗阿乐先啦，阿乐有冇？ 系啊，阿乐今日冇冲出嚟嘅。 哦， 你觉得阿乐会有尴尬嘢嘅咩？ 有噶， 我觉得阿乐会令人尴尬。 嗱，认同。听你啱嗰样嘢可以分享，呢、這个真系我人生之中最尴尬嘅一次，我觉得就系咧搭飞机啊，嗰次系 搭飞机系嘛？ 系啦，我搭飞机迟到啊。但系我系嗰次系真系冇心嘅，系啦，咁事完系点咧？ 边个迟到系专登嘅咧？ 吓 啊！你继续啊！ 你又啱啊！ 所以就系头先的神话，即系佢令人尴尬。 系啦， 好尴尬，我而家真系系啦。咁嗰次搭飞机系点咧？我仲记得系去台湾就揾一啲台湾嘅朋友啦。 係啦，咁我嗰晚咧就係、是、大概係搭夜晚黑嘅九點半飛機翻嚟香港咁樣嘅，係啦。咁咧嗰次係點咧？我仲記得同個朋友咧就傍晚六點鐘左右道別啦。咁咧佢就攞住佢問我佢話不如你幾喎你的機票喎 ，can can 咁樣，即係佢話你幫我，佢幫我睇下張機票咁樣。咁我就俾佢睇完之後咧，佢就用普通話，即係用國用國語去答翻我啦。普通話去答我就係話：哦，你知道啊，酒店班咁樣。 不如你用翻廣東話講啦，唔係你等下又要講多次廣東話，不如你開始用廣東話講啦。 好尷尬㗎真係， 好尷尬㗎，即係又唔係特別標準啦。 係，咁佢又同我講話嗱，你九點半好去到機場啦，咁樣好啦。咁我聽完佢講之後，咁我就好老定啦。咁我仲記得呢頭同佢 say 完拜拜咁樣，跟住就去咗機場㗎啦，施言咁樣。咁我大概八點零鐘去到機場。咁我一路以为呢佢同我讲係九点半去到机场呢係九点半要 check in 咁样。原来我班飞机呢係九点半起飞喎嗰陣时係。咁我去到机场八点半啦已经係。咁我仲记得呢 check in 嗰陣时个姐姐同我讲佢话你快点啦酒店班咁样咁样。但我听唔明因为我普通话真係唔係咁好。咁我听得唔係几好啦。点知呢我就喺个机场度仲知 知。我觉得我今日大气跌波好尴尬。 我就可以慢慢慢慢咁样上机。但我已经系一路喺机场行已经听到啲好空旷嘅声就喺度嗌一个中文名类似系我个名咁样㗎啦。好啦点知我九点半嗰一刻呢就啱啱行到去个闸口嗰度。跟住就俾嗰啲空姐捉咗嚟，你係咪黃啦鏈啊？你快啲啦，你快啲啦！跟住捉咗我上飛機，原來我已經係九點半要起飛嗰一刻。跟住一上到飛機嘅時候咧，受咗好多乘客瞄我嘅目光，真係好尷尬嗰一刻，我真係好無地自容啊！成架機都接我嗰陣時係，因為起飛唔到。 其實我好討厭呢啲人嘅。即 係 好討厭佢 last minute 先至上機咧，我試過真係俾呢啲 last minute， 佢討厭 自己啊， 冇可能 嘅事情。好似我真係原諒唔到自己噶，其實講真呢單嘢， 唾罵自己啊， 有冇憎自己打自己嗰下？ 唾罵自己啊要，但我就即係我試過遇過一啲咧，即係呢啲唔係淨係尷啊，有喺飛機上有尷尬啊。有一次最近一次咧，我坐飛機啊，突然間咧就廣播啊，就話即係有一個旅客，通常會嗌名噶嘛，即係噏嚟噏去都係個名啦。咁我就見到咦飛機差唔多起飛咯。他就广播就问哪个在不在现场就噏咗我妈名咯、但我妈坐在我隔篱咁然之后咧，我妈就惊死啦，系咪叫我啊？ 但佢有冇噏埋个班机？因为通常噏边班机嘅， 我已经坐咗喺机入边噶啦，即系我坐咗喺飞机入边，因为佢嗰、那个通知咧系话究竟个旅客有冇上机，佢想问一次飞机广播，咁跟住叫我妈个名咧，我妈真系惊啦，即系起身望一望啦，系咪佢啦？跟住原来唔系，系同名同姓嘅人，不过嗰个人就未上机，系咁我都安心少少。 咁巧合 喎， 原来 系啊，咁啱同名系啦，咁但系好在望一望嗰个机票，我唔知佢串法系咪一样啦。总之个空姐话唔关事啦，咁样。喂嗱，转头翻嚟咧，有一个嘅问题咧，想问一下，如果在座三位，即系喺现场呢三个人。发生的话你们会怎样选择呢转头回来告诉你知 好 沉默是散动命运里不可见的尘藏在门内潜绕于布满面目发肤，冲不散的印，如基因，如关系，如恨。谁做我肉身？谁做我躯壳？藏起一我的种种缺陷。前世来是你，来日里是我，谁清楚？是我成因果，张开地。 林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林上司认真做。 嗱，呢一個咧雖然一個男士嘅抉擇啦，咁我但係女士發生喺你身上，我唔知道你哋即係會唔會選擇打佢定係點樣咧？當街當行咁啊，就話説呢個男士咧就即係影咗張相，就話有隻蚊咧就飛正喺佢個胯下個褲囊位嗰度。咁嗰隻蚊都頗毒嘅個樣，咁然之後咧，佢就即係發咗一個文咧，就問下大家究竟打唔打咧？咁樣喺正一個男人佢就比較重要嘅地方啦。如果佢一嘢摳落去嘅話，隻蚊死緊嘅， 揸住佢咪咯。 同樣。咁因為第呢個喺度個公眾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就即係束手無策嘅時候咧，佢又唔想隻蚊喺度飛嚟飛去喎，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問下大家，究竟如果作為男士們咧，或者女士們啦，你會唔會好似阿師培話揸佢個褲浪咪得咯，或者就拍咧？因為拍咧又驚傷筋啊， 係會痛噶嘛。 你哋真係講開啱呢個題，我正正今日啦。就已經預咗呢個尷尬事，亦都係公眾地方。 係啦， 話説咩事呢？今日咧咁跟住我翻緊嚟啦，準備翻嚟咯。咁跟住就喺樓下嗰啲地方行緊嘅時候，無啦有個僆仔，個僆仔我諗佢三四歲咧，即係未懂性嗰啲嘢，三歲到啦，就喺度橫衝直撞喺度跑。咁跟住之後咧，由呢個男仔就迎面而嚟，就向住我跑咯。跟住之後，佢嘅阿爸媽咧就嗌住佢啦，即係譬如可能叫馮迪生咁啊，馮迪生唔準撞親姨姨啊咁啦。即係首先第一句姨姨我已經 係咯，我就諗住點解要講姨姨嘅咧？ 唔係我已經唔鋸噶啦。咁跟住第二，跟住個僆仔真係好聽個阿媽話喎，真係停喎。但你知僆仔衝緊嘅時候，佢散唔切掣噶嘛，咁佢就要輔助啊嘛。咁佢點樣輔助咧？佢就伸直隻手咁樣諗住輔助，即係諗住剎停自己啦。一路向前行嘅時候剎停自己啦。當剎停嘅時候，佢衝緊去我度嘛。佢一手咧，佢揾個位去撳住自己去剎停嘅，撳嗰個位係咩？正正就係我重要部位。佢一嘢冲落嚟，揾只手掌撞落去我度， 咁点算啊？ 跟住之后，佢阿爸阿妈竟然冇同佢道歉咯，叫佢，佢话系啦，早啲停啊嘛，咁 阿爸阿妈话快洗手啊，你污糟邋遢嘅你个人啊， 系啊，即系我心谂我喺个，因为个公园我要行过马路啊，咁我就喺个公园入面众目睽睽喺所有人面前啦， 系， 所以你谂下而家嗰啲日光日白嗰啲时候嚟噶嘛， 系都睇到啦， 系啦，两点几三点嘅时候，哇，我真系呆咗咯嗰下， 佢系咪 hold 住只手唔喐啊？ 系啊 ，hold 住咗停咗喺度， 哇，好尴尬啊，我都缩一缩啊，真系， 停咗，但系佢一秒到咯，边如果系你，我都缩。熟啦，跟住停咗大概一秒到啦，跟住佢就走啦，佢啊咁走，跟住但系佢阿爸阿妈又唔叫佢道歉喎。 咁又讲真，如果即系阿爸阿妈见状，如果佢真系咁样摸到，咁然之后你如果阿爸阿妈走埋道歉，你会唔会尴尬啊？ 唔系，佢就你可以嗌噶嘛，冯迪生同姐姐道歉啊，佢首先咬姨姨先啦， 系、 佢又唔叫，系咯，佢就系话， 诶 咁就啱啦，早啲停啊嘛，咁 好惨啊！ 其实无论佢系只手摆喺边个位置咧，都可以道歉嘅，即系哎呀唔好意思啊，可能撞亲姐姐咁样 讲 好啲啊。 但系我绝对明白，因为呢个小朋友，我谂佢真系三岁到，即系未懂性嗰啲，我绝对唔介意嘅。但系我就会觉得个妈妈系咪可以教得好少少？ 系咯， 好无奈啊， 即系都要管教下嘅。 早少少嗌佢停，其实早一秒佢已经唔需要咁尴尬，同埋再重新一次唔好嗌姨姨。 喂，嗱，大家 第二個撇除嘅尷尬。 大家如果話真係喺街上面撞到莫莉啊，記住叫啲小朋友唔好叫佢姨姨啊， 姐姐。 会记住噶。咁但系咧，头先讲嗰个人啊，即系佢展开咗一轮嘅讨论啦。咁好多人就话应该拍啦咁样。但系如果俾我咧，我谂我真系会弹佢嘅。因為我經歷過一次，揾經喺誒，即係飛咗一啲咁嘅位置咧。 佢真係針你啊！ 我唔，佢冇針到入去，因為我著咗褲仔嘛。 隔住條褲喎，驚咩啫？ 我唔驚，但係我就彈佢咯。嗯、但係你喺個街度咁樣彈嗰個位係尷尬噶嘛？ 揚條褲側邊得唔得啊？ 唔係，佢係坐喺架車入邊，咁佢就話一喐咧，其實隻蚊就會死，因為佢成日喐嚟喐去飛，佢驚佢針到其他位置，所以佢就打佢咯。 結果又打到落去嘅， 係佢冇啊討論嘅咋，冇結果㗎。 哦 ，OK OK， 但其實尷尬事咧，我覺得呢個世界真係好多嘅喎，即係例如係我細佬咧細個嘅時候咧，佢同我講佢人生最記得嘅一次尷尬事就係佢著件風褸啦，咁、咧其實出街趕時間，佢求其立咗件風褸就出去啦，行下之後咧發現咧個魔術貼咧、這個詭異嘅魔術貼咧黐住咗一條 lace 嘅底褲，跟住佢本身話係我嘅，但我嗰陣時都十幾歲，邊會著 lace 啊？咁其實就 即 係 而家 佢底褲， 即係而家著 lace， 而家咩都有， 而家咩都有， 係啦， 卡通公仔嘅都仲有， 都唔出奇啊，女仔冇所謂嘅， 係冇所謂嘅，中意嗰啲比卡超啊，係 咯， 嚇比卡超喎、啊，你著住 可能前面有隻超夢夢啊，冇所謂嘅 ，Angry Bird 啊， 係啊，幾 Q 啊， 係啦，咁跟住佢就發現原來自己黐住阿媽條底褲，咁啊即刻咧就掹住就。掹走一條底褲咧，跟住攝入個袋噶嘛，希望冇人發現啦、啊、咁樣。 哎呀，好尷尬啊！呢、這個 喺條街度喎，黑色嘅仲要係。 哎呀，唔係，不過我試過一次好尷尬。 黑色都好啲，因為唔係咁明顯。 但係如果你睇 lace 底褲，你都知嘅 lace 底褲。 佢有咩魔術貼連住咗，再將埋一嚿都 OK。即係如果佢 有住發菜喺度，係 啦，即係如果佢有三個魔術貼貼住三角形咁就 唔同顏色咁樣吊住喺度。但我有一次咧真係真心尷尬，喺我入行噶啦，行之後咧，有一次就同衛蘭做訪問，咁啊逼咗喺我哋樓上咧嗰間細房嗰度啦，咁大家知道範圍有幾大啦。咁跟住咧，我就喺嗰間房入邊，其實我捱肚餓嘅，我係忍肚餓嘅，我 極咗去做咩啊 ？No， 我極肚餓。咁然之後咧，我就一路傾啦，我一路同自己講掙扎，唔好 嗌出嚟啊， 唔好鼓啊，頂住啊，我已經 feel 到嗰啲氣咧，嗰個腸道嗰度咧一路走啦。咁我嗰次咧做呢個訪問咧嘅時候，我就。真系去到衛蘭一講嘢嘅時候，個腦就跟住啊，衛蘭當下失笑笑笑咗出嚟啦，然之後就問：你係咪好肚餓啊？令到全間房啲人係還回立體聲，我個鼓咪鼓一下，係鼓幾下，即係佢連續咁鼓，最後係勁尷尬咯，我喺間房度面都紅曬咯。最後好在個訪問差唔多完啦，我就終於可以去食嗰一餐飯啦。但係呢個真係我諗係我入行其中十大最尷尬嘅事。 有时在夜里游泊一次，再重提或许不知，可惜是谁能知？想抱着你，从遇见那天起，就犹如寒冬那温暖明媚。从未觉爱恋有限期，一些往事越细越会想起。最难忘共你看出戏，再通宵等个晨曦。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葱日记。能何为你陪唱档戏？我放你走是没退避。如人生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体恤你气盛和硬朗，而成长的暗角别常回望，用万丈胶卷收藏，像心锁残存底片已抽空，十多趟一早已添过眼泪。明了今天你我路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理应释放。 世越会想起，长难忘共你看出戏，再通宵等个时机。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葱一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截至下午四点，本港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1052宗确诊个案同埋一宗疑似个案。中心提醒市民，为减低感染风险，喺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同他人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减少外出同埋避免聚餐或者聚会等社交活动，亦减少接触冇出现病征嘅感染者嘅机会。有网民发起下午在四区商场聚集，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军装警员下午近四点进入商场，拉起封锁线，要求记者后退，其后在商场巡逻，有警员手持胡椒球弹枪，原本叫口号的示威者散去，有店铺落闸。有示威者下午大约两点起在商场中庭叫口号，并在栏杆挂上标语，包括历史会判我们无罪。在将军澳东港城商场，近百人在商场中央位置叫反修例口号，警员进入商场以扬声器广播警告，多名便衣和军装警员之后制服多人。警方说在东港城商场内拘捕八人，分别涉嫌非法集结、袭警和阻差办公。在元朗营点商场和大角咀澳海城二期商场都有人聚集叫口号。熱帶風暴黃風逐漸靠近台灣，當地氣象部門發出海上颱風警報及豪雨特報。氣象局預計黃風的暴風圈明日午後開始影響台灣近海，受外圍環流和對流影響，新北、桃園、新竹等縣市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呼籲民眾提防水浸和山泥傾瀉。本港天文台预测，黄风对本港没有直接的威胁，但受低压槽影响，下星期华南天气转为不稳，本港下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黄风早前以强台风级别登陆菲律宾东萨马省，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数以百计建筑物受损。南韩在过去一日新增1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是一个星期以来最低，当中9宗属于本土病例。韩联社报道，近日爆发的梨泰院夜店感染群组，截至中午增至162人确诊。卫生部门说，已经就上个月起去过梨泰院的56000人做病毒检测，相信病毒未有在社区进一步传播，强调今个周末是与疫情搏斗的关键时刻，如果能够安然度过，就显示政府的检疫措施有效。至于新增的10宗输入病例，6宗来自阿联酋，目前南韩有超过11000人确诊，262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咁而家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返将军澳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近观塘游泳池。 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咧，龙尾喺白雀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就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清水湾道去大清方向，近住碧沙路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影业路回旋处。之后提提大家，在石澳泳滩有特别交通安排的，直至到下午的7点钟，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16个泊车位是暂停使用。新巴9号线的石澳总站是临时迁移至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大楼的位置。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和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6.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邮差就会派递上门啦。 几时截止登记呢？ 在6月6号或之前，上 qmosk.gov.hk 登记就得啦。小学同幼稚园学生迟啲会经学校收到口罩，唔使登记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想呃我冇咁易。 Ever 今次的新歌叫做《无力感》，但不要被这个歌名呃到你，以为是一首伤春悲秋的歌。相反，歌曲是讲紧经历低潮变化之后，重新振作向前，蓄势待发。 谁有过对立与遮掩，来到了这问夜看穿，如今一睇生死自于一线，独自活着未能自处。 作曲监制都是陈孝威，填词有 T-Rex， 编曲是陈孝威加上 T-Mar，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季军歌曲许廷铿《无力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郑文欣，隔咗两年再同阿一波胜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两年前要用尽好大嘅力气啦，好大声咁讲嘢噶。不过今时今日，我长期处于一个唔讲嘢咧、养声嘅状态啦。今次咧一开声就可以好大声啦。我是郑文欣，想知道我同两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翻到你啊，寻常事认真做。头先咧，的神就讲咗一啲关于尴尬事啦，即系我今日都遇到个尴尬事啦。但系头先咧，听完阿师培讲咧魔术贴咧呢一样嘢系好容易令人中招。虽然我冇佢咁夸张，佢黏住咗阿妈条 lace 底裤，我冇咁严重。 危险嘅魔术贴 系啦，但系我系即系出咗咩？系嗰啲好甩甩漏漏啊，好多啲奇怪嘢啊，核突尴尬事啊，上身嗰啲人。我经常性最多嘅咧就系咩咧？我是贴住个魔术贴啊， 一左一右，因為化完妝之後咧， 哦，嗰、那個黐頭髮嗰、 那 個， 黐頭個係啊，經常性係出咗街。我試過有一啲咧，即係黑色嗰啲都油字可嘛，咁之後咪有啲有形狀圖案嘅，譬如嗰啲咩銀色心心啊，跟住有嗰啲蝴蝶結啊，即係好 Q 版，好似粒糖嗰啲咧。哇！我試過一左一右咁樣連曬出街，跟住之後咧落到樓下個看間咧，一見到就嗨、哎、彭小姐咁，佢又唔夠膽直接同我講，佢又以為呢啲叫 fashion 喎、啊。跟住我就好尴尬，跟住我本来唔知道，我系 hi 噶嘛， 佢惊你噶、哎，你识条贴咩？我下头箍新款嘅， 系啦，跟住 hello 叔叔你好咁样啦，跟住之后咧到我好似好彩嗰一次我系咁啱买外卖一次，跟住我翻到去咧，跟住之后一摆低啲嘢食嘅时候，我摸都即系我通常就会食嘢，我都会攞魔术贴再贴翻个头先食噶嘛，跟住之后我唔见咗魔术贴嘅，今日我个头原来一直喺个头度，我试过一次翻工。我搭到火車先， 即係你而家頭上黐嗰個係咪 咩啊？我真係信㗎，搭咗係啊， 佢唔係嘛？ 係啊，因為我真係經常性，我好多時都係咁㗎。我試過搭火車先見到，真係㗎。同埋我試過著瞓覺褲出咗街翻工啊！ 咁核突！ 你唔係換衫嘅咩？你換咗衫冇換褲咩？ 我換咗衫冇換褲啊！ 呢個又真係 會點會咁癲啊？你著襪睇唔到嘅咩？ 冇位置， 黐線！ 跟住 我落到樓，我真係已經搭 lift 落到樓下，行到一半路，覺得點解涼浸浸嘅？ 好在冇织嘅啫， 跟住之后我翻转头换翻条裤咯。我系经常性咁样噶。 呢真系点啊？乐哥，你有冇攞嘢啊？ 我听你话重要部位咧，其实我都有一单啊，就系咩咧？我记得系好细个嗰时十三四岁，咁我屋企楼下个游泳池游水啦。我当时我记得系着住条长裤咁样嘅，咁我游完水咧就着翻条裤翻屋企啦，好快翻到屋企。点知一坐到屋企咧，我大髀突然间痕，咁我谂住普通痕啫，咁我就唔拗佢啦。点知突然间 feel 到个痕，点解会移位嘅咧？会褪嘅咧，痕嗰个位，跟住我就知道应该死，应该有嘢系躝咗入去，跟住就即刻大力拍落去啦。点知一拍咧， 咬你！ 唉，跟住我已经心谂一定濑嘢啦今次，跟住因为我最惊嗰样昆虫，咁我就希望保你，但系唔系嗰样昆虫，跟住我就除裤啦，即刻入房度。点知一除咧？都算不幸中嘅大幸，原来系一只好细嘅曱甴嚟噶，即系我游水嗰时俾佢躝咗入条裤度啊，喺个 locker 度。 等先，你觉得咧最你好怕嘅昆虫其实系咩？我觉得曱甴已经好恐怖噶啦。 我最怕咪就系曱甴咯，不过好彩嗰次系好细只嘅曱甴，唔系大只嗰啲咯。 但沙滩有曱甴，即系水曱甴。 唔系，楼下游泳池嗰啲 locker。 哦， 系啦。 但是你讲这个呢，我想回起我细个一次呢都挺尴尬的，但是又不怪得家人这样做的。话说呢，我细个呢其实就很经常就是生一些毛管疮。毛管疮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灌脓。毛管疮就是男仔可能有些青春期的时候啊，可能他一路啲汗腺啊，或者有一些细菌啊咁样交叉之后呢，你就会在你的毛孔入面呢就会生啲疮疮。咁呢我多手咬啦，咬完之后呢佢就会灌脓。灌脓之后就会在入面呢陷完一个好咁大嚿架，每一次我陷都可以咁大。 哇，成个五蚊银咁大喎。 係呀，咁大嚿架。直情呢我妈要买啲唔知咩絕沙咁样噏住佢呢，你就会吸啲脓出嚟咁样啦。每次都要有龙头，但其实佢逼血呢係逼得好劲嘅。佢啲血泡咁样嘅。咁、 哎、 我话说呢，嗰时小个唔识啊，见到即知道自己腰后面好痕啦，生咗粒疮啦，凹凹下突然间成手都系血啦，咁小个惊唔敢同阿妈讲嘛。咁一直都忍住啦，直至有一次话去阿婆度游水，咁跟住嗰刹那个朝早我已经惊啦，我心血来潮话死啦，啊我背脊嗰度如果流血，我阿妈见到咪大件事。咁细个咧着啲底裤咧白色噶嘛，即系我冇其他颜色底裤，白色嘅。 冇你事， 系啦，好纯洁嘅，好纯洁 嘅。 咁然之后咧，嗰朝饮完茶就话要去游水咁样啦，咁我就哇好急啊，我去个厕所想摸下粒疮有冇爆先。跟住咧，我一摸嘅时候就 feel 到渗漏啦，我已经系 feel 到我成条白底裤咧系染红噶啦，我已经知道，因为我去完厕所出嚟之后，我就扮冇事搵啲衫遮住啦。咁我去到我婆屋企嘅时候咧，就好聪明，话换泳裤嘛。 除咗條底褲就攝咗喺佢床邊嗰度。咁攝咗佢床邊之後就出去， 哇！著嚇死阿嫲你， 著我婆，我婆嗰陣時候， 嚇死阿婆， 著咗條泳褲出咗去啦。哎，嚇啦，有水啦。跟住我婆咧就入咗去房咧，攞出條血底褲，係好多血嘅喎。然後咧就叫咗我媽入房喎。咁我就喺出面心諗，哎死啦，好驚啊！俾阿媽發現咧，我會唔會死啊？我背脊有個瘡啊，咁樣會死啊，驚啊！跟住咧，我阿媽出嚟好驚，好緊張，緊張到要喊咁樣啦，以為我俾人搞啊！ 哦， 即系以为我系咪，即系以为系咪我受到骚扰啊？系咪发生咗啲咩唔开心嘅事啊？咁样啦，跟住就问我咯，跟住我就先话俾佢听，唔系我背住有粒疮啊咁。咁自嗰次之后，其实我打后 keep 住都有生嘅，试过好几次就我老豆帮我截咧，截咗入口咯。系啊，个脓疮太劲，噗一声，截咗入口咯。 好核突啊！ 我系你阿爸，以后唔帮你接啦。 唔系啊，佢好好热爱啊，佢，因为佢细个都系咁啊，血味喎咁样。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苦与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痛，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信此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像我醉，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在劫难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Hear me say I love you， 多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掉这天赋，即使要蒙着我嘴，更大声欢呼。 走记。 Hello， 乐， 系 Hello 喺度。 点啊？你今日礼拜 嗱，奔走系啦，咁咧就。我想分享一下呢，就其实呢我认嘅我即係个港珠嚟嘅，其实係咁我呢我自己去玩或者去旅行呢都好鍾意影嗰啲撮相嘅， 係 ok， 咁其实如果大家有我个社交媒体啦，都会留意到啦，我成日影嗰啲摆晒 pose 唔望镜头撮住样咁样去 arc like 嗰啲相㗎嘛，係啦，咁呢近排呢我就真係 我諗住等佢睇下有咩反应喎， 冇乜人想知 系啊，咁近排咧就留意到啦，咁啊好多人咧都会 post 翻，其实都唔系近排，都一段时间。呢排因为我哋去唔到旅行啊嘛，即系好多地方都可能封咗咁样啦，或者系都系留翻喺香港好啲啦，暂时系咪？咁我见到好多人咧都会 post 翻一啲旧嘅旅行相咁样嘅，系啦。跟住你哋有冇咧？你哋有冇咁样做咧？ 我冇啊。 你哋冇啊？ 我都冇、啊， 我都冇、啊。 我有回顾翻自己啲旅行片咯，但系冇 post 出嚟咯。 系，因为我觉得。望向将来啦，即系我会觉得如果我有想反而就系、是、哇，如果疫情好翻啊，我去边咧？咁、我但系谂嚟谂去都可能暂时只能够去台湾， 都 其他地方都未必去到。 都系啊，但系因为而家就即系疫情问题啦，我间唔时要 look 翻自己啲 channel 片啦，咁我睇翻睇嘢，有啲系回顾翻可能去泰国啊，可能去下 台湾啊、 台湾啊、 东南亚嗰啲地方啦、 啊。泰国我都想去啊！ 泰国我真系好期待，好耐冇去泰国咁啊，而家都唔知咩样啦泰国。 好彩我上年又去到啫，我特登攞嚟炫耀下。 好似今年又去。 咩啊？上年 啊，今年冇去，今年上年去，上年年尾去，系上年年尾去。 系啊，计即系大家都已经系俾个疫情已经都唔记得成年里面。 真系啊， 因为今年嘅新年大家都已经开始已经防疫啊嘛，咁所以根本上大家都感觉上好似冇乜点样过过一啲开心嘅节日。 都系啊， 唔系咁，所以我觉得呢啲时间大咁讲嘅，有一个中文老师曾经讲过话，你去旅行其实唔一定要去一啲好远嘅地方嘅。你有时即系香港其实都好多好靓嘅地方啦。如果一个未去过嘅地方咧，其实你都可以 count as 一个旅行嘅。 又或者咧，其实咧有好多人，我认同有一个人定唔知边个曾经同我讲过，定唔知我睇个报章又讲就系话，其实香港有几多地方你哋真系真真正正全部都去过晒、即系分分钟可能系好多地方大家未接触过噶，即系譬如蒲台岛嗰啲，你哋有冇去过？即系大家成日听嘅名，哦，你哋劲，我冇去过，系啊，即系或者啊，我上次都同阿敏姐讲，譬如系嗰个叫咩啊，嗰、那个叫泳棚嗰度咧， 西 环 泳棚， 系因为我上水妹嚟噶嘛，我都系未去过。其实所以系香港有好多嘅地方咧，香港其实好多香港人都可能未必系接触过噶。 系啊，系啊。 所以其实而家即系有啲时间啦吓，叫做有时周末咧，虽然有时郊外其实都多人嘅，你可以揾一啲少人啲嘅地方咧，可以去探索一下，有啲好得意嘅。即系譬如我最近行山行得多啦，你会发现咧，最近唔知点解好多人都。即係中意行山咧，變山系啦。你會見到人哋 post 邊啲靚嘅時候咧，去睇下。其實你會覺得哇，香港其實好多好 amazing 嘅地方可以去睇下嘅。 但係當然真係要執翻曬所有垃圾。我亦都同一時間見到好多相，勁多垃圾。 係 啊，唔好再怪其他人，因為好明顯就係香港人自己造成。 同埋近呢排就多咗好多人去可能影下相啊，即係打下卡啊。因為始終街上少咗人啦，咁可能有啲平時好繁忙嘅地方，佢打唔到卡嘅，終於打到啦。 係好啦，嗱，翻嚟啦嚇，即係大家都講啲影啲。相啦咁样，我近排咧， 我 都发觉系一个港珠嚟嘅。我都影嗰张相咧，就系当年咧去旅行咧，咁我就去咗呢个德国啦，咁样吓就 po 嗰张相。但系咧，我个 caption 咧就系我睇翻转头，原来我系打咗句歌词，就叫做但愿我可以没成长，完全凭直觉觅对象，系一首歌词啦，咁样。咁咧出奇地咧，唔知点解咧，凡系你咁样打一啲咁嘅歌词喺上边，同张相冇关系嘅话咧。即係好鬼多 like 嘅喎， 咁你知道冇關係，做咩仲要打呢句歌詞？ 係啦，嗱，我都唔知道其實，因為冇嘢打咯，我又想 post 翻一張舊嘅旅行相出嚟喎，但係咁我又唔係真係去緊旅行噶嘛。 你扮咩啊？你根本上就覓對象。 一來啦，一來係吸引人注意啦，要嚟係啦，咁樣就我發覺咧，咁樣打啲 caption 嘅時候咧，就會好鬼多 like 嘅喎。 你張相係咩話？你張相係咩？ 嗰張相係我幾個月前去歐洲。 冇著衫嘅。 嚇？ 冇著衫。 有著衫，我邊有資格唔著衫啊？我咁鬼肥係咪？係啦，咁我就打一齊啦。咁我就打一句咁樣九唔搭八嘅 caption 上去，就好鬼多 like 我發覺。咁啊，係啦，咁啊奔走去網上咧，又 咁咧發覺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原來咧網民咧就有嚴選咗咧五樣最老土嘅 caption 嘅，係啦，咁啊睇下大家咧又會唔會咁樣打啦嚇。咁呢個月我發覺我中曬嘅，真係原來我真係好港豬嘅。係啦，第一樣咧就係話鋪歌詞啦。系啦，喺个 caption 度铺歌词啦，例如系有边几句咧系最多人用嘅咧，就系、 夕阳无限好。 啊，冇呢句反而冇啊， 但 系 呢句好多人用噶。 嗱，我讲呢个你一定认同。 唔 系 你讲 系 边个嘅歌手先啦、 啊？ 你缩窄啲范围啊！ 嗱，你估下陈奕迅。 陈奕迅， 我觉得系我的快乐时代。 歌词喎、啊，你歌名啊你个， 剧集嘅其中一句嚟嘅。 剧 集。剧集嘅洗冤屋主题曲。 吓、啊？ 洗冤屋嘅主题曲。 唔系。是不是 陈奕迅 烧嘅？你估系边句？ 哦，天气不似预期。 系啦，系啦，系啦，网民就嫌选咗呢一句咧、啊，即系十大老土 caption 里边咧排第一咧，就系呢一个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咁样嘅，系啦。咁我就谂翻，谂翻起自己转头咧，就系、我平时成日去旅行咧，我都真系好中意打呢啲无聊嘢，但系偏偏最压力嘅就系咩咧？我记得曾经试过打豁出去漫游不通知亲友啦，咁样啦，或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啦，呢一啲都系我自己经常性用嘅。 我想听你嗰个 list 入边嗰啲。 系啦，嗱，咁我 list 里边仲有啲乜嘢咧？系啦，嗱，咁仲有几部仲有四位嘅，第二咧 仲嘅地方时间去 sell 自己， 我唔想知啊！ 啊，声称咧自己出走流浪，系啦，咁啲网民就觉得啦，啲人点解成日 hashtag 都要话自己出走流浪咧？咁样其实你都系去五日旅行啫，唔好扮到咁有型啦，系咪？好啦，咁跟住咧有一样咧就系食字啦，吓，头先大家会讲过去泰国啦，好多人都会话太舒服，太好味。太開心，但系咧就用咗一個泰國嗰個字，呢、這、一個咧玩食字咧就係、排第三名嘅。好啦，嗱第四名咧，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日本啦？系啦，好多人咧、 okay. 就會話，系啦，去日本咧就等於自己翻咗鄉下，就 hashtag 自己去咗翻鄉下。呢樣嘢係咧係老土嘅 hashtag 之中第四。好啦，第五咧就係、所謂嘅萬能 key 啦，就係、咧我在乜乜天氣晴。例如你去一轉西貢啫，你都要 hashtag 自己我在西貢天氣晴咁樣。 哦，係啊， 我好似曾經試過寫過， 你一定寫嘅呢啲，去台灣你一定寫嘅。 因為我正正嗰次真係去墾丁， 係啊，去墾丁寫 緊啦， 一定要寫呢、這個。 系啦，冇嘢寫咧，你貼啲户外相嘅時候，咁通常都係寫天氣晴。 唔係，同埋嗰期好 hit 啊嘛。 同埋我一定會係寫翻啲類近嘅嘢，唔會好似阿樂咁咯。 係咯， 係咯， 完全唔關事咁樣。即係明明嗰日放狗，然之後話今日身體幾好嘅，咁即刻唔關事啦。 圖文不符。 回到家即刻要除衫加剥裤冲入去，随着番碱水退，头耷低经便甩头发，掉进水管深处排水口即换水塞住，像只舒适摧毁难得的安慰，全崩溃被拆毁。每晚用花洒又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阿姨。再等过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四周的香气来纾解心里的烦躁，让满身可解困，全身心可以透一透。除去污糟的我，难得找到个浴室去被细摸。每晚用花洒又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怀疑。再等过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 番碱再清洗内心的苦涩。每晚用花洒有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怀疑。再等够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就算发展退后了，别放弃目标都不变。 自3月22号以来首次录得单日个位数增长，亦都是连续10日低过50宗。至于全国就新增50宗确诊病例，累计16253宗，新增死亡病例16宗，累计729宗。厚生劳动省计划下个月开始在东京都、大阪府和宫城县安排大约10000人接受抗体检测，以掌握感染整体情况。另外，共同社调查指，因应中央政府解除部分地区的紧急事态令，福井、岛根、德岛等13个的府县计划提前安排学校复课。原本计划停课至5月底的大阪府亦都表明考虑提前复课，但目前未有具体日期。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在碧瑶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清水湾道近碧沙路有意外，咁而家呢一段嘅清水湾道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咁而家入大清方向咧车龙分别排到去亚公湾路同埋影业路近坑口村。反方向出九龙咧，龙尾去到五块田。咁就喺清水湾道近住碧沙路，因为有意外，而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去到亚公湾路、影业路近坑口村同埋五块田噶。咁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南区的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挤塞。咁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白雀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大仙道因为爆水管，而家黄大仙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沙田坳道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咁另外沙田坳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道的快线亦都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6，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港珠特工队，咁其实咧，就要讲下啲自己觉得叻啲嘅嘢啦吓，我介绍一样嘢， 嗯。 系 系咁咧，就我其实系一个超中意动物嘅人嚟嘅。咁啊，细细个嘅时候咧，亦都好多老师啦，就会用动物嘅声音啦嚟教你究竟点样可以学到嗰只动物嘅英文字啦。 哦， 系啦，咁所以就通常前边咧就系听啲声啦，跟住后边就会讲个英文字。 我都唔记得啊，我细个系咁，我唔知啊。 系咁啊，你冇印象啦，已经 冇印象。细个系点学英文字？ 哦，唔紧要啦。咁但系咧，大家就以为自己对于动物嘅声音咧系非常之熟悉啦。但系咧我后屘发现，即系最近啦，得闲得滞。之前又話有動物園的網上直播看嘛，所以我就去研究多啲動物啦。啊，聽到啲動物嘅聲咧，原來好奇怪喎。所以接住落嚟咧，都好想俾你哋估下嘅，究竟呢啲動物係乜嘢聲？咁又分唔同嘅程度噶噃。咁啊，當中咧當然亦都混入咗一啲唔係動物嘅聲啦，但我到時會話俾你聽邊一條題係要你估啲乜嘢嘅。 嗯， 咁咧麻煩咧，即時就可以幫我播啦。咁啊，總共咧 而家即刻播啊，即刻估啊， 即刻估啊，可以即刻估咗先啦。 咁你而家係想我哋 而家就估下啦。嗱，由呢一個最簡單版，首先有幾條係非常簡單，但我唔知道你估唔估到啦嚇。好，咁首先咧，聽一聽呢一個係咩嚟嘅咧？ 哇，好难啊，真系 简单啊嘛，我想听下简单嘢你估唔估到，正常啦，系咪阿乐？你帮我哋开估系咩？ 我估系狗嚟嘅，唔知啱唔啱咧？ 系 错啦，错啊！ 吓，慢慢 喇叭声， 佢第一个系嗰啲啵啵啵啵啵啵啵 喇叭嚟噶。 我哋嗰个狗嗰个知啊，我哋估前面系咩？ 系咯， 前面嗰个，梳下电话听，哦呢个真系唔知。 讲下笑话，你估得啱啊？ 你估啱嘅，你估啱。我讲下啫。 咁咧，如果 狗嚟嘅吓， 系啦，咁啊，其实狗仔声咧，相信大家都会认得啦。咁跟住后边嗰啲咧，会越嚟越难啲嘅。第二样嘢啦。 猪咯， 啱啦。 我想问系咪你扮噶？ 我扮 系咪？ 唔系我扮嗰啲猪系，我扮唔到。 即系佢系扮唔到猪啊！ 阿乐啊，乐你试下扮一次。 好 啊，阿乐你试下扮一次。 吓？ 猪啊！ 哇，扮得似 似喎。 咁似牛多啲系咪啊？ 唔系啊，牛 似猪哦， 似野猪啊似。 有精神啊！ 真噶， 好似狮子山上面嗰啲添啊！佢唔理我哋啦，已经。好，嚟第三啦。 第三，其实咧头几条都简单嘅。 马马 马， 我都识扮。 系啦， 好啦，开始嚟啦，难啲啦吓。正常咧，大家以为自己应该啊，前面嗰啲好简单啦，后边嗰啲听下啦。 恐龙咯， 大笨象。 哇！点解你会知嘅？ 恐龙太简单啦呢个。 大笨象 我 觉得有啲难。 听得似。 大笨象系有啲难，我觉得。 屌！我细个睇侏罗纪都系咁嘅声嘅。 哇哇哇！ 系啊，恐龙冇咗噶啦嘛，所以我觉得系得翻大笨象咯。 嗱，不如咁啦，阿乐，不如俾呢度你讲恐龙系点叫啊？我头先扮咗次啊，系啊。 我都是看戏咁样学翻嚟嘅啫， 系点叫啊？ 就 系 呢个喷火龙啫。 风声 大笨象咧？ 诶 咩嚟嘅呢个声？ 大笨象、啊，你扮完啦？ 咩巨婴嗰啲喊咧，好核突嗰啲喊啊！ 大头巨婴嗰啲， 恐怖片嗰啲啊！ 恐怖 片 啊！ 唔系难扮嘅。 下一个啦， 我话呢一个啦。 下一个系第几啊？五啊？ 第五啊？ 哇，咁尖嘅！ 系有少少尖嘅， 蝙蝠 唔系， 鼠类嚟嘅， 嗯， 吓系啊，系、啊、 有好多人好惊 老鼠， 啱、啊、就系、是、老鼠啦、 哦，老鼠 好啦， 老鼠嗌都唔尖嘅， 喂，我阿姨屋企只猫都系咁叫嘅。 系咩？会唔会系老鼠 啊？猫都系咁叫， 系啊， 会唔会捉到老鼠啊？ 唔系又好好笑噶，因为佢咧从来都好少嗌噶，即系好少叫噶，猫叫。跟、住我哋有谂过佢系咪哑噶，但系咧跟住佢撩你食嘢嘅时候，佢诶、 即系有声嘅， 佢会叫嘅，系啊，但系就系咁样叫。 但系猫喎， 系啊，佢系咪见得老鼠多啊？ 真系 声 带有问题噶，佢你猫唔会啊咁噶嘛？你哋喵咁噶嘛？ 系啊，好笑噶佢，系啊，我成日话佢。 好啦好啦，讲 得 完 啦， 智力有啲问题。 好啦， 跟住落嚟咧，哇嚟啦，三条声呢个， 人类人类， 唔系 海豚。 哇，仲有喎，听住第一个啱，跟住呢只系咩啊？ 鸭 咩啊？鸭唔系咁啊 ，app app app 噶嘛， 都系海入边嘅。 是都是海入边。 海豹海豹。 不是。 河马。 都不是。在动物园有不是在那个海咩公园有的。 哦海狮。 不是。还有啊 海象海象海象。海象 到了到下一条。 海象是不是海象是不是 不是。是不是好笑啊，我觉得呢这几条你都是很难估，海豚我估不到你估到啊。 海豚 你可以。海豚、啊， 海豚因为佢音频系高噶嘛， 啊、都系都系， 但系反而后面嗰啲就好模糊啦。 系咪鲨 鱼？鲨鱼？鲨鱼？ 鲨鱼？鲨 鱼？鲨鱼嘅声系 噔噔 噔噔咁噶嘛？ 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 喂，呢个第几条嚟噶？ 听翻头先嗰个系嘛？ 好，嗱，咁海豚你估到啦，其实佢 估多次，估多次，估多次。企鹅，企鹅，企鹅。 呢个估到啦，海豚啊，下一个先系。 系啊。 其实一样声， 其实一样声， 系好似个电音咁。 企鹅，企鹅，企鹅，企鹅， 点解你会知嘅？ 吓、啊，真系企鹅啊！ 企 鹅， 企鹅， 乱笠咯， 乱笠啫嘛。 啱啊，呢个企鹅。好啦，跟住呢一条嘅后半。 企鹅有频率咁样嗌得。 佢真系嗌到咁样噶，但我呢条睇系大只啲嘅。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真的不知道，外国的，因为后面我看到一个鬼，外国人 这样你都知道的， 我都听到马戏声， 是外国人 水族馆来的。是， 其实呢，不一定是水族馆才有的，这只呢叫水豚，水豚君呢、啊、之前日本呢都很出名的，有它的特别的一些相片集。是啦，其实呢、它是一些半水栖的草食动物来的，那个样子其实有点像猪的、但是呢就因為好中意成日咧喺啲温泉區嗰度咧，好中意浸浴啊，咁所以就開始有多啲人咧去開始留意佢啦。但後屘咧，大家發現咧，原來點解啲叫聲咁電音嘅，咁就覺得好特別啦。 喂，嗱，我哋俾個耳仔休息一下先，我哋好似仲有一條啊嘛， 仲有一條， 轉個頭翻嚟繼續啊，玩埋呢一條啦。 好。 这个我快要被逐出地球，我信远处也有只比目视怪兽，晚晚碰上与我以寂寞为寂寞伴奏，一起高飞远走，望向星空 失地 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面容，最爱失踪，被爱只等于背量，但我心中仍托春风，找得到望向星空，就算星体不可以 咩？你覺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豬咁噶， 因為我哋就係 港豬特工隊。 好啦，咁啊，头先咧就同大家估紧啦，究竟呢啲声音你又知唔知佢系乜嘢咧？咁接住落嚟咧，最后一条啦，总共咧你会听到有三个声音嘅，咁其中咧一个声音咧系人嚟嘅，咁咧究竟边一个系人咧？咁同埋其他呢两种嘅动物咧，啊，原来佢啲声好似人噶噃，咁啊一齐听一下啦 做乜嘢？ 好似阿莫平时叫咁， 系啊，我平时都系咁叫嘅。 系咯，系咯。呢个小朋友啦，一定小朋友啦， 因为我都做到。呢个一定唔系 B B。 头一二啫嘛，一三都唔系 B B 啦。喂，不如嗱，讲下啦，呢个系咩类嘅动物先？即系佢系可能栖身喺边啊？ 哺乳类。 咩栖身喺边啊？ 佢首先咧，A 嘅话咧，其实佢系成日喺屋企都会有嘅。 吓？ 久不久喺我哋屋企都会有嘅。其实一三咧，而家都系有人养嘅。但系三咧，大家其实系唔应该养嘅。但系近年嚟开始多人养。 唔会系曱甴啦嘛？ 曱甴冇声，曱甴点叫啊？ 唔知啊，佢而家就系话啲古灵精怪，你估唔到、啊。 你平时啲曱甴佢唔会咁样叫， 啲曱甴通咧，唔系喎，啲曱甴真系有声噶，唔系讲笑。 啲曱甴系翼飞，好似发发发嘅翼。 我试过一次， 好恐怖啊！呢声。 我试过一次系喺坑渠边啊，听到三只曱甴 倾 偈 啊， 系啊，我听到佢哋发，我听到佢哋发出啲。 咁嘅声咯， 咪就赢咯， 冇拍噶，佢瞓即系大家平放喺地下噶，冇飞起噶。 但系咪应该你控到只耳仔好近先听到佢哋把声？ 我觉得真系控得好近，因为我睇下佢哋系咪死咗啊？因为我咧控埋佢嘅时候， 你唔惊飞过嚟你度？ 咁我又唔惊，咁我唔惊，但系唔系曱甴。 唔係曱甴， 喂，俾多少少 tips 得唔得？ 動物嚟嘅，動物嚟嘅， 動物嚟嘅。A 有四隻腳 ，C 都係即係第一條有四隻腳啦。 聽多次，聽多次，聽多次。 哦，係啊，第三隻咧都係有四隻腳嘅。咁但係咧第一咧就係啲毛長啲嘅，都中意水，不過唔係成日喺水度嘅。咁但係第三個咧就係中意喺水多啲嘅。 OK。 你听唔听佢讲咩啊？ 拉拉咯， 鹦鹉，鹦鹉，鹦鹉， 系咪好似 banana？ 可能鹦鹉喎，可能真系鹦鹉喎， 唔系鹦鹉啊！头先嗰只动物咧，系出咗名系好似就好识讲，好似人类咁嘅话嘅，呢个 B B 啦。 出咗名好识讲人类嘢，仲唔系鹦鹉？ 系咪水獭啊？ 养喺屋企。 你屋企养水獭咩？ 啊，冇啊，唔养得噶嘛。 佢话经常都会喺 屋企 出现咯。 养喎、 啊。第一系经常喺屋企嘅，但系第一唔系水獭。 哦。 蜜蜂。 咩啊？蜜蜂唔系咁叫啊！蜜蜂。 乌蝇 咁噶嘛？ 唔系啊， 唔系我寻日先遇到只乌蝇都唔系咁嘅。 会生 B B 噶。 仲唔系曱甴？ 可以大只噶，大只嘅。 仲唔系曱甴？ 唔系 咧。唔知啊，开啊。 好 ，Husky。 吓？ 吓？即系雪橇犬啊！有好多人都话咧，雪橇犬咧，点 解 Husky 会系咁嘅声嘅？ 系咁嘅声嘅，佢哋咧，应该话咁讲，平时狗仔咧可能吠，咁佢都系有狗仔吠嘅声啦。但系咧，有啲主人成日都同佢讲嘢咧，你会发现网上面 search 咗好多片就系 Husky 讲嘢。咁譬如佢会讲 I love you 啊 ，I want 啊，或者头先讲啦，佢讲到好似 banana， 好似香蕉啊咁样。 哦，呢个又真喎。 系啊，网上我都睇到好多片，又教啲猫讲嘢啊，跟住教啲狗讲嘢噶嘛。 我只狗都讲嘢噶喎，同我。 系咩？讲开咩？ 系啊，即系譬如我只狗系识答好啊咁样噶，因为我哋成日问佢点啊，食嘢好唔好啊，去家好唔好啊，佢会哇咁样。 咁即系唔系嗌好啊啦，佢只系嗌哇啫。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吹水啊，阿乐？ 我好想见识一下，可能我哋误解咗佢。搵日带翻嚟睇下。 你系咪唔知好啊两个字点写，同埋哇呢个字点写？ 但系问亲佢食唔食嘢，佢都系答呢一个音噶喎。咁样噶喎。 咁哇即系唔系好啊啦。 但系得意嘅，即系我觉得如果宠物咧系有啲类似人类嘅声音，你同佢讲嘢，佢好似知，好似明咁样咧，咁系好 sweet 嘅。但系其实咧，头先讲埋啦，第三个咧，阿乐咧，其实头先系估中咗嘅，不过佢唔系摆喺第一位。而是放在第三位 咩啊？ 讲紧系水獭啊！其实咧系真系唔可以养嘅，但系咧早前咧就发现咗日本咧好多人中意开始养水獭，咁就因为其实佢系好得意嘅，即系佢又好似有啲毛毛啊，同埋咧平时好黐人嘅。咁但系咧，因为水獭其实喺世界上边啦都算系濒危嘅一啲动物嚟嘅。咁同埋咧，其实佢系惯咗喺一啲好大嘅地方度生活啦。咁如果你喺屋企呢啲咁细嘅地方咧，佢可能会觉得有啲压力啊，因为佢系团体，即系好中意群居噶。咁如果得佢一只嘅话咧，佢可能就会唔开心啊，有压力啊咁样咯。咁同埋咧，有啲俾水獭食嘅食物啦，即系正式食嘅嘢咧，其实大家屋企都未必有嘅，咁所以系唔建议大家养嘅。咁但系咧，呢一只我绝对认同系一只好得意嘅动物嚟嘅。 哇！不过今日真系见识得多咗啊，即系有啲啊，真系估唔到啊，即系话 Husky 原来系咁样叫。 我想再玩啊，可唔可以搵一个礼拜又再开呢啲？ 昆虫声得唔得 啊？你咪玩嘢啊！ 唔係咁，如果你揾到啲昆蟲真係叫得好鮮明嘅，即係你樹蛙咁樣，咁可能佢又叫得好鮮明。 你真係嘗試揾曱甴，係咪真係會叫啊？ 係啊，我真係想知道曱甴嘅聲音係點喎。不過上次嗰個聲我真係 我哋交俾師培 幾有心啊！ 好驚啊！我等我研究一下，睇下揾啲咩聲俾大家玩啊！ 听听脉搏，脱掉套装。 卸下眼妆，这是我吧、啊啊？看看桌上布满花盛半罐，记录过去的酒馆。镜里每次对骂，最终我已满面泪涌、啊。重相识不相拥。I love you， 从分手到冰冻 ，Never ever let you go。曾经的笑声已失踪，离开的世界变冰冻，时光可否倒走几分？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1052宗确诊个案和一宗疑似个案。中心提醒市民，为减低感染风险，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同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避免是聚餐或者是聚会等的社交活动，以减少接触没有出现病征的感染者的机会。现代教育英文科补习导师刘冠华涉嫌三年前以1000元贿赂出任考评局评卷助理的前学生黄子轩，以获取英文科试卷三的机密资料。两人同被控一项串谋代理人接受利益罪，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形容两人是侥幸脱罪。裁判官梁少宁表示，本案关键在于刘冠华是不是有意图而行贿。根据案情，黄子轩2017年4月中透过手机通讯软件录音，向刘冠华分享评卷时候见到的现象。刘冠华事后才吩咐黄子轩在社交网站撰写贴文，列点写出改卷时候见到的现象，并提及会有报酬。该贴文同月下旬发布，明显刘冠华在给钱黄子轩之前已经取得相关的机密资料，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裁定两人罪名不成立。不过梁少宁说，两名的被告自辩作供反复、含糊、不可靠，两人的行为并非可疑那么简单，只是未有证据证明他们的犯案意图。海关在机场对开海面侦破涉嫌利用趸船走私冻肉的案件，检获大约210公吨的冻肉，估计市值大约730万元。海关昨晚发现一艘可疑趸船，即时采取行动，在趸船上检获该批怀疑走私冻肉，在船上拘捕九名男子。印度北方邦发生严重车祸，至少23人死亡，30多人受伤。报道说，涉事货车载着因为封城措施而失业而打算回乡下的外省劳工。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朝早，一架货车撞向另一架停靠在咖啡店外的货车，酿成惨剧。印度新型肺炎确诊人数突破85000人，数字超越中国。当地因应疫情由三月底起开始封城，令几百万农民工生计受到影响。他们倾向以步行或者是搭顺风车、顺风货车返 翻乡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唔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啦。咁喺清水湾道近住碧沙路咧，较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呢一段清水湾道继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噶。而家入大清方向，车龙分别排到大埔仔村同埋影业路近坑口村。另外出九龙方向咧，龙尾就近五块田。咁就喺清水湾道近住碧沙路，较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入大清嘅龙尾去到大埔仔村同埋影业路近坑口村，出九龙咧龙尾就喺五块田嘅。咁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咧，较早前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都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啦，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咁而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近西贡消防局。之后提提大家，在石澳泳滩有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的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16个泊车位都是会暂停使用的。咁新巴九号线的石澳总站是会迁移至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大楼的位置。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水出口去中环、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荃湾路进星工厂大厦去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期晚动作我哋继续啦，邀请到啦就系方法动漫啦，同埋亚洲动画公司嘅 Gordon 上嚟同我哋倾倾偈。Hello Gordon，Hello 大家好。 上个礼拜啦，本来咧就谂住同大家分享甜心格格呢个啱啱咧喺我哋香港上画喺电视台度播放嘅一个动画，但我哋倾一啲前期啦、后期啦嘅制作啦，已经讲咗一集啦。 系啊，因为实在太开心啦，太多嘢可以分享俾大家啦。 系啊，嗱，讲到甜心格格啦，都要讲多少少啦。嚟到第五季，见到啦个风格上面都有啲唔同，因为一开头咧，有少少似啲宫廷啊， 古装嘅 古装系啦，以前我哋小燕子嘅年代咧。嗰种嘅模式，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没事。 但嚟到而家咧，就变咗一个时装剧咯。 系。 系啦，个转变同埋个决定系点样处理，点样发生嘅咧？ 开头嘅时候，我哋做咗104集两季嘅古装版嘅《甜心格格》，跟住同事讨论啦，吓公司嘅一啲大方向啦，啊，不如我哋做一个更加可以贴近到现代、更有亲切感嘅一个卡通片。咁一系就启动一个新嘅项目啦，咁一系就。好难用超智能足球去改变㗎嘛。咁我一定諗啊，比如用甜心格格可唔可以将完完全全将古代嘅嗰样嘢我哋套落去现代嗰度做呢。咁我哋 brainstorm 一段时间之后，咁发现啊，倒不如真係由皇宫我哋变咗做学校，以前嘅皇上变咗做皇上校长。係啦，咁以前嘅皇大人啊皇坤。咁而家我哋將佢變咗做學校裏面嘅訓育主任、訓導主任，都好搞笑嘅成件事，成個呢個嘅改變。咁所有叫做原班人馬，我哋走返去現代嗰度去到演繹呢、這個現代版嘅甜心格格啦。 用一個例子呢，就好似當年呢家宴媽媽嗰套家庭歡喜。 家大歡喜 有個古裝版，然之後過咗一段時間咧，就拍咗個現代版，即係類似啦。即係如果用一個相似嘅例子，咁其實喺設定上面，咪所有嘢由頭做過咯。 係啊，設定上要全部做過㗎， 即係人物嘅樣啊、性格就 keep 翻啫。 係啦，冇錯。所以包括佢哋嘅服裝啦、場景啦，所有嘅嘢都係重新設定。咁當我哋跳入去第三季去到做嘅時候，我哋所有嘅場景咧，就已經用曬 3D modeling 去做啦、就唔係用呢個 2D 畫嘅場景啦，因為當其時我哋用 2D 畫嘅場景咧，其實真係幾費事嘅， 仲要皇宮啦，好多好雕琢嘅 details 嘅裝飾啊， 係啊，咁跟住我哋去到第三季，我哋所有嘅學校啊、屋企啊，全部用曬 3D modeling 去做嘅時候，對於我哋嚟講，亦都係一個好新嘅嘗試咯，咁但係啊，點樣平衡到喺個美術感，亦都唔去即係。跌嘅情况下，我哋又做到呢件事，咁大家可以欣赏下《甜心格格》第三、四、五季，咁啊对比一下啦。咁真系两个唔同嘅制作。 呢度我都想问多啲咧、其实由零开始设计容易啲啊，定还是好似而家咁样，即系攞咗个神髓出嚟，重新包装或者重新摆过一个嘅世界观落去容易啲咧？ 嗱，我冇去谂一个叫做难易嘅程度。 嗯、 我谂下边样又做得开心啲，玩得开心啲，因为。当你做得开心玩得开心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很困难的事你都可以克服到的。 是。 那本身我喜欢启动一些新东西的。 嗯。 我喜欢 apply 很多不同的创意落去一些项目里面。即是譬如超人足球就算第一二季，那我们都有一个几大的扭转的一个玩法。去到现在今年十周年，我们亦都可能会我们又不是拍动我们拉開少少，唔係甜心格格，因為甜心格格嘅甜絲絲咧，亦都好中意睇超智能足球嘅。 咁佢哋有互動， 係啦，佢有互動，佢都想知嘅呢一樣嘢。咁十週年我哋又做咗一樣好特別嘅嘢，我哋寫咗個小説。 哦， 寫一個小説，有加小説再加插畫咁樣。咁因為好多嘅粉絲已經即係長大咗啦。 嗯， 有啲粉絲都話：哎呀，我睇翻 冇咁多時間睇動畫啦，可能 唔係佢哋覺得哎呀好尷尬啊！我睇翻兒時嘅動畫，咁但 係兒童動畫 又會睇嘅，係一定會睇嘅， 自己匿埋放低 係啦。咁跟住又會發翻微博嘅，我覺得好尷尬咯，睇翻咁，但係都係好好睇咁。咁所以我哋又出咗一個真係十週年嘅寫好咗嘅啦。咁啊小説加插圖集咁樣去到出一個咁樣嘅新嘅嘢啦。咁我自己係。 都中意去嘗試一啲 新挑戰、 新挑戰嘅嘢嘅。咁所以你問我啊，邊個難啲咧？做新嘅項目或者一個新嘅嘗試，一定會花多少少時間。咁但係當開通咗嗰個諗法嘅時候，我覺得都係同一個類型嘅嘢，就唔會話好複雜或者好困難咯。 都係值得嘅。 係啊，因為開心我覺得。 都发觉清空更美，在半空找到日出，与我一起高飞，甜蜜爱笑满怀希冀，任我碰上什么也神奇，从没孤寂。他梦里的一切忆记，他亦教我开心一世纪，有伴共我渡过成长里任何艰险也跨过，没有闪躲。来共你去探索故事所讲的那神秘海岛，蝴蝶小舞中离开跳舞，不到环界天高。格格爱的可爱事情，英勇地讲尽一切苦恼，看世界都。 其实做甜心格格同超级人足球好极端噶嘛，两套好唔同噶嘛。其实喺创作方面，谂巧啊，各样嘢会唔会有时候系真系要好集思广益啊？定还是系真系源于生活啊？点样谂出嚟嘅咧？好多唔同嘅剧本， 我系唔系咁中意用自己周边嘅生活去到讲故事嘅。我系中意听好多唔同人嘅分享，然之后真系集思广益咁样去做嘅。咁我亦都好尊重同事，通常都會俾同事去行曬佢哋要想表達嘅嘢先嘅。咁我最尾可能哦，會唔會改啊？或者我可能對於某些市場，我會覺得即係比較可能，我會喺市場上面去敏鋭少少啦。咁我就會加一啲令到呢個項目更加受歡迎嘅一啲嘅諗法落去啦。咁樣 好玩嘅元素 係啦，咁。因为始终甜心格格又好，超级人足球又好，几个项目都真系十周年噶啦，咁都一即系个时代一路咁改变咯，咁我哋都要真系 up to date 咁样去迎合翻而家嘅小朋友啦，吓，同埋亦都要希望我哋旧有嘅粉丝去继续去睇我哋呢啲一路拍续集嘅卡通片啦，咁呢个系我哋想做到嘅咯，咁所以。去到開新橋段嘅時候，咁都係要大家一齊去傾，係啊。 嗱，講到即係十週年啦，其實要營運一個 I P， 仲要有十年嘅堅持，一啲都唔係容易嘅事啦。但係睇得到咧，而家甜心格格又好啊，超級人足球好，或者其他唔同類型作品好啦，而家真係會唔會可以講話，比起以前個 I P 嘅產業係成熟咗，或者係好玩咗嘅？ 以前因為啱啱入行嘅時候咧，真係好新人。那個感覺真係好少渠道可以播放到咯。當經營咗十年嘅時候，咁一個一個嘅電視台去播放嘅時候咧，其實係令到我哋嘅知名度啦、個受歡迎程度啦係有上升嘅。咁當可能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去播放完之後，其實係引發到其他國家都會同我哋去採購。咁所以件事情係行順咗咯。近呢我諗係呢五六七年左右。是会容易找到客户去到真的播放我们的动画片，咁好似甜心格格基本上在中国内地又或者整个东南亚都播放晒嘅，因为超级人足球更加去到全球四十几个国家，咁正义雄狮都去到全球十几个国家，咁是开心嘅，系咯。 咁特别啦 ，IP 啦，有好多唔同嘅产品，譬如好似你自己本业玩具咁样，会有啲产品嘅出现啦。我直头啦，即系做嗰啲资料搜集啦，发现有国内有啲嘅理发铺啊，都系用甜心格格去做一个招来嘅，即 系 成间理发店啦，都系呢啲甜心格格公仔啊、凳啊、雪糕啊，即系嗰件事好缤纷嘅。 系啊，其实近年系呢个授权嘅。喺香港同埋中國內地都開始係真係成熟嘅呢一樣嘢，咁 有好多嘅合作伙伴，佢哋可能啊，與其用一個自己設計嘅唔知道係點樣嘅一個造型去到做一個裝修設計，啊，倒不如同一個 IP 去合作啦。咁近年係其實多咗好多呢啲咁嘅諗法嘅。咁啊，嚟緊甜心格格都會有譬如香港都會推出甜心格格嘅蛋糕啦，咁啊都可能會有機會同一啲餐飲業嘅合作啦。咁啊，好希望香港能夠出現到一個甜心格格嘅主題餐廳啦。咁傾緊啦，咁唔知得唔得？咁因為之前我哋都喺國內搞過，咁都係受歡迎嘅，喺廣東省地區嗰度搞過一個甜心格格嘅餐飲嚇。咁好開心啊！入到去咧，咁你見到啲食物全部都係即係同我哋嘅影片係有關嘅。 系可能有啲食物啦，或者嗰度送菜啦，系真系某啲杂素师出战过，咁啊又会摆翻出嚟。 系啊， 呢个都其实好开心，因为即系成日都觉得二次元世界好似好同现实好唔同，但其实好多嘢可以互通 嘅。子龙就系其中一个互通到嘅一个谂法啦，因为今次我哋第五季咧，亦都邀请咗阿子龙啦嚟到参与其中，做其中一集嘅小 DJ 嘅。嘅主持人啦，嘅 DJ 主持啦，咁亦都帮我哋配咗音咯。 呢、這个我自己觉得荣幸啊，真啦，因为竟然有一个子龙嘅角色可以喺套动画作品里面出现，而且仲要即系同我而家嘅现实生活系息息相关，真系一个节目主持，同佢哋分享点样做主持啊 ，DJ 系咩嚟啊？由天光开始，天天都跟他共度，随他的音波一起穿梭千段。其实我都觉得好似上个星期咁，系另类教育嚟嘅。即系有阵时可能大家都以为或者谂到见到，其实啲小朋友喺边度谂到边度以为翻嚟咧，其实就系透过可能系电视啊、电影啊、卡通片啊、动画啦、啊，系接收翻嚟。 系啊，所以我哋即系呢个合作或者呢条桥啦，又系啊好新地，我哋希望。令到小朋友更加哦，原来子龙系一个真实嘅角色喎、原来开咪会听到佢嘅 DJ 嘅主持咁样吓，咁所以呢一样嘢都几得意嘅，其实 系噶，咁啊，亦都讲俾大家听啦。其实我自己都合作得好愉快嗱，第一我哋又冇钱跟呢个瓜葛啦，系真系纯粹哇，有个角色好玩，一齐玩啦、又试咗唔同嘅配音啦嘅情况啦，我亦都真系用一个第三者嘅角度去睇动画嘅制作。哦，原來設定我個髮型係咁樣樣喎，死啦！我而家剪短咗頭髮，咁點算咧？咁有啲位我哋了解個製作，原來唔係想象中畫幾筆咁簡單。 係啊，因為造型只係一個平面咯。當佢有動作嘅時候，其實就係一大team人去到製作嘅一樣嘢咯。係 啊，同埋真係配埋音啦，成件事開始你感覺得到個角色原來係有生命力嘅。 冇錯， 哇！ 啊、 我自己都覺得好感動啊，能夠參與 角色有生命力呢一樣嘢係我哋做動畫最 靈魂、最核心， 係啊，最開心。製造到出嚟嘅嘢咯，係啊， 係啊，咁啊呢度要賣下關子嘅。如果大家想知道即係邊一集有機會見到子龍咧，就記住留意啦。Will 逢禮拜播緊噶， 係啦，逢禮拜日嘅4:30至到5:00，咁子龍出現嗰集咧就會係喺呢個第五季嘅第24集。 哇，好仔細！咁究竟邊一日先係第24集咧？大家就自己追睇落去啦， 慢慢追，慢慢追。 讲到甜心格格啦，有几点啦，我谂大家都好有兴趣嘅，就系嗱，而家无论喺国内啦，或者全球都咁受欢迎啦，亦都有唔同嘅即系授权嘅产品慢慢诞生啦。其实会唔会真系有多啲唔同嘅发展方向慢慢出现？即系譬如举个例，会有啲嘅电影版啊，或者可能会有其他嘅，我唔知啊，而家好兴嘅啲手机游戏啊，等等嘅其他支线会生出嚟嘅。 OK， 手机游戏咧，我哋我都。對唔住香港嘅觀眾，因為手機遊戲我哋係簽咗俾國內嘅一個被授權方嘅，佢哋就只會出簡體版咯。 哦，即係一個獨家地區限制。 係啊，有個地區嘅限制咗。一講到電影咧，我又好開心嘅。 係 啊，因為咧，其實甜心格格嘅真人電影版咧已經拍完噶啦。 哦，已經拍完真人電影版啦， 已經拍完。咁我哋揾咗 香港著名的監製文俊老師、文俊先生、去到做我哋甜心格格嘅監製啦，鍾麗緹嘅女女啦，去到做甜絲絲呢個主角嘅角色啦。 哦， 其實已經拍完，本來係諗住今年暑假可以上映嘅。 係。 咁但係因為今年嘅疫情嘅影響啦，新年嘅檔期嘅電影全部往後推啦。 係。 咁可能有機會我哋都要再延遲。因为而家啲电影都未开得翻晒，咁、一开翻都可能要先播翻之前新年备受影响嘅嗰啲电影， 都继续排紧队啦。 系啦，大家排紧队，咁所以可能有机会要去到出年先同大家见到面。咁、又唔系坏事嘅，因为出年系甜心格格十周年， 系 系啊。咁我哋如果出年有一个电影嘅， 就错有错着啦。 系啊，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事嚟嘅。 哇，好犀利！眨下眼，原来真人电影版已经完成咗啦。 系啊，当年阿文俊老师嚟揾我哋嘅时候，佢话：，诶、哎，我已经有一个古装嘅一个剧本。咁而呢个剧本咧，有少少嘢都可以讲嘅就系、是、因为《甜心格格》个故事本身都好疯狂噶嘛， 系 有搞咗好疯狂好。好 前卫啦， 好前卫啦，喺古代出现咗好多现代嘅嘢咁样。咁今次系嚟咗一个外星人，好多 CG， 我哋做咗好多 CG 落去呢、這个 外星人上 电影嘅外星人上面啦。咁同甜心格格一班嘅甜心格格咁啊，发生咗一个好感人又好有趣嘅一个故事啦。系啊，已经拍好咗噶啦，咁而家等待疫情过去就可以，希望出年啦，希望出年可以同大家见面啦。咁呢个系一个真系动画再另外衍生嘅一个作品咯，即系作为甜心格格嘅创作者之一啦。咁做到呢个合作又系真系好开心。咁你话将来更加希望啊，甜心格格会唔会有一啲主题乐园啊，主题馆啊，咁嗰啲，咁呢啲都系我哋做动画公司或者做一个 I P， 我觉得系创作者系好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咯， 一个好远大嘅理想嚟嘅， 系啊， 系都要一步一步嘅，即系你聚沙成塔，你都要一层一层砌上去嘅， 系啊， 系啊，我觉得咁短时间里边已经有真人电影，仲要拍好随时上映，其实已经系好令人振奋嘅一件事啦， 系啊，都拍咗成都年几时间，咁跟住再做多年几时间嘅 CG， 系啊，咁出年咯，出年咯，希望可以同大家见面咯，系啊， 咁到时再揾你上嚟同我哋分享，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我哋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到咯 ，OK， 其实仲有好多嘢都未倾完，我哋系啊，不过呢两个星期都要多谢 Gordon 啦，同我哋分享咗，唔系简简单单即系一个动画公司做动画咁简单，其实背后其实动画对于我谂好多听众啦、观众嚟讲啦，其实都真系一个成长重要嘅关键嚟嘅。再加上啦，特别而家疫情嘅影响啦，其实同埋上年啦，日本一间好著名嘅动画公司火灾咁嘅影响，咁令到大家都开始明白，动画其实唔系大家想象中，哎呀咁随手可得，你话想睇就即刻有得睇，个制作时间啦、心机啦、个策划或者部署啦，其实全部啦都系要好精密计算啦，或者系安排得好周详先可以成到事。 嗰、个感情嘅一样嘢嚟噶，动画其实系 系噶，同埋系一个 long commitment 嚟噶，即系好似结婚咁样，你揀咗佢，你开咗个头，你就唔好谂住即系拍拍攞走啊，你要真系好投入啊，点样去顾佢，同埋。即係好似小朋友咁咧，你唔係就咁畫完一個角色出嚟就算，又要諗下點樣配音啊、環境啊、特效啊等等好多嘢顧慮。 係啊，呢啲其實配音啊、特效呢啲全部都係好對一個動畫片嚟講係一個好加分嘅一個關鍵嚟嘅，音樂啊呢啲、 全部都好 minor， 但係你唔可以唔理，亦都要好小心、好專注咁去處理。系啊，所以再一次多谢 Gordon 同我哋分享啦，亦都多谢 Gordon 啦，继续即系成为我哋香港之光，继续做多啲我哋香港人制作嘅动画。 好，多谢。